这武松连喊三声没人来答话，把桌子一拍开了枪，就驾拿就来，又大喊一声不要紧，我娘这真的房子乱晃荡，哗哗啦啦直掉土，这真的那小杆轰轰的捂了阵儿跑。休假出来留神看什么东西，好家伙，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他看武松身子高大一丈二，膀子炸开有力量，脑袋瓜子塞六斗，两眼一瞪像铃铛，胳膊好像放上犁，皮锤一钻像铁行，巴掌一沉簸箕大，手指头巴巴楞楞棒槌上。哟，好汉爷，吃这么酒要什么菜呀？吩咐出来个板筷的。你有什么酒有什么菜，一一从头对我讲。要喝酒有赵元红、葡萄露，还有一种是烧黄，还有一种出门刀，还有一种透瓶香。要吃菜有牛肉，咱的牛肉味道强，要吃干的有大饼，要喝稀的有面汤。切勿忌牛肉，多拿好酒，酒越多越好。是，这酒家牛肉切了五斤整，两碗好酒忙摆上，这不送端起一碗喝了个敬。好酒，咱先拿碗喝了个光。好酒，酒家拿酒来。好汉爷，吃饭吧。要喝稀的有面汤，拿酒来。酒不能再喝了，我们门口有牌子写的明白，三碗不过岗。什么意思？我们前面有个景仰岗，再大的酒量喝我三碗酒就醉到景仰岗下了，这就叫三碗不过岗。酒量又大又小，我是能饮，你就多拿好酒。哎，是啊，你说酒越多越好，再给你拿两碗了。要平常人喝个一碗半碗的，我还没有见过喝完喝一碗半的嘞。你的一家伙干了两碗那还少，拿酒来，酒无论如何不能再喝了。不欠你的钱，不赊你的账，你不拿好酒为哪桩？你要拿酒两把刀，不拿酒揍你两巴掌啊，两巴掌。他别说揍我两巴掌，一巴掌见了吴老娘，这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拿酒来，呵呵，酒家又摆两碗酒，这武松两气又喝溜溜光，拿酒来，你怎么还喝？你受得了吗？一连气喝了十八碗，没留神把五斤牛肉吃了个光，那还不光啊？喝口酒吃口菜，喝口酒吃口菜。十八碗就喝完了，五斤牛肉吃净了，又吃两块大饼，喝了一碗面汤。酒家，哎，好汉爷，几碗不过岗，三碗不过岗。我喝了多少？你喝了前两碗、后两碗、左两碗、右两碗，背着包子一共总十八碗。上身不要，你是能饮；下身不慌，你是海量。三碗不过岗的牌子怎么样？什么拿下来了？再也不敢挂了。哎，牌子照挂，我是能饮。算账算好了，不得不少三千银子。武松付完了酒账，把包袱系好，肩架上一背，哨棒一拿，酒家再会。武松迈步刚要走，酒家过来拽衣裳：“好汉爷啊，哪里去？今天要过景阳冈。”十八万酒肯能不能醉到景阳冈下？好汉爷，景阳冈上走不得了。武松闻听闷得慌，为什么景阳冈上不能走？好汉爷爷听我讲，景阳冈出猛虎，老虎他是兽中王，行人路过他吃掉，剩的骨头扔道旁。自从出了这只虎啊，自吃的三个五个不敢走，十个八个带刀枪，自吃的宅外就往宅里跑。小庄无奈奔大庄，阳谷县县大老爷差人去打虎，好多人都被老虎伤，现在死像铁镐似的。四五位三个时辰去过岗，四五位三个时辰之内才能把岗过，十个人算一队，个个要带刀和枪，单人要把岗来过，到那的准备老虎伤。现在为时已经过了，一我劝你都住到我店房，住到你这里就不怕虎了吗？好汉爷爷听我讲，俺镇上有20个年轻的小伙子，白天睡到落太阳，天一黑围着阵点转，个个都带刀和枪，听见外边有动静，锣鼓喧天就嚷嚷，老虎不敢进了人，他就不能把人伤。啊，你看着我这个酒量大， 你看着我的饭量强，叫我住到你这里，因为多赚我的好银两。你这叫什么话？你让好言好语对你讲，你怎么和言冷语把俺伤？你愿意走你一走呗，我管你为虎你为狼啊！小家，我有本领，我有少帮，我遇到猛虎给他干一场。我要是能把虎除掉，给这方百姓除灾殃，哎，那更好了。再会，哎，大哥，你真走啊？什么话？这我送一棍子走了三里地，琢磨这身上热得慌，唱个花再走。武松这边留神看，有棵大树在路旁，树皮刮了一大块，字字行行写树上。武松近前念了一遍，跟酒家说的一个样，这是开饭馆开店的发的坏，下户走路的好客商，胆小的一见害了怕，回去住到他身上。哎，什么虎什么狼，哪怕虎狼在山岗。这武松晃了晃荡往前走，前行到了景阳冈，嚯，好大的森林。这边看有个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告示，阳谷县的告示。武松近前念了一遍，哈，真有猛虎在山岗，真有虎。哎，你，我要是不把虎除掉，老虎总会把人伤，一咬钢牙两上上，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这武松又走半里地，呀，有个条子大师在路旁，哎，天气还早，歇歇再走。这武松包袱放到石条上，就把哨棒立到小树上。武松躺着刚歇息，可了不得了，山顶后，窜出了猛虎兽爪王，这只虎哞一声不要紧，自震的树着树叶软晃荡，惊起了武松。顺着声音看，什么动静啊？好家伙，这只猛虎真不让，这只虎高着巨高60尺半，长着80环硬棒，前吞8尺惊人胆，好多一张令人忙，身上的花纹一刀挨一刀，一刀还得一刀黄，斜背钩一张簸箕大，两眼一瞪像茶缸，脑门一上有个字儿，三横一竖就念王。武松一看真有虎，一身冷汗湿衣裳，18般就顺着汗毛眼都出来了。武松一看老虎出来了，俺叫自己你可别忙，你怕也是没有用啊。哎，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老虎一看见武松呢，耶，本心眼的喜得慌。老虎想，这个家伙个不小，两顿我还吃不光嘞，闹着了，我两顿还吃不了嘞，他两顿吃不了，这人受得了啊？老虎一言心欢喜，哞的一声，这么好汉武二郎，这武松喊了一声好厉害，将神仙躲一旁。好汉武松躲过去，老虎扑到地当羊，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儿。老虎心里暗思量，嘿嘿，人呢？我每天吃人没有费过这么大劲儿啊，今天为的哪一桩啊？是啊，每天那人看见老虎都吓酥了，把脸一捂叫着娘了。老虎过去吃的更得劲了，掐着脖子啊啊吃的香。老虎还自当平常人了，哪知道来了个武二郎。好汉武松躲过去，就看老虎的腰呱的一声往上扬，夸的一声打过来。武松急忙躲一旁，呱啦，这只虎夸他没有打着武老二，就跟老虎咬一他门的伤，把一把一影像杆枪到这地平往上扫。这么的好汉武二郎武松往上猛一窜，窜出去8尺还不让。这只虎一扑没有扑着武老二，夸他没把武松伤，一把也没扫着武松。他老虎心里着了忙了，老虎一想，坏了，要费事儿，要麻烦了。武松虽说不害怕，心里也是有点慌，抄起来哨棒他就打，忘记了个子高了胳膊长，就听嘎嘎一声响，哨棒弹到树杈上，嘎嘎一声弹断了，手里还剩尺八上。武松气得猛一扔，又不叫你慌，你偏慌啊！不叫慌，这又不能自己了。这只虎三下没有捉住武老二，就听着嘎嘎一声响耳旁。老虎一想，怎么的要揍我呀？我吃不了他，他揍了我，我都不上算的。老虎往前猛一窜，大转身又奔好汉武二郎。武松一看这回来，这更是猛，心里想再多恐怕被他伤。这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退去这10步还不让，往后退去10几步，老虎扑到地当羊，离武松还有尺8远。武松一见喜得慌，叭叭赶快忙跟住，两只手掐着虎脖枪，两棒用上千斤力，哎，把老虎摁到地当羊。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琢磨这上边压得慌，哎，怎么还往下压？这多别扭！这老虎没有吃过这个亏啊！老虎不干了， 老胡牵着一根地，老胡说我不干呐、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胡说我得起来呀、武松说你再讲究一会儿吧，老胡说我不好受啊，武松说你好受我就完了，老胡往上提了三七，武松问的三恩，他们两个劲头也不知有多大，这只虎牵着如地半尺还不让，武松向他往上骑，我往下摁，时间大了我没劲了，我还得喂老虎啊。武松想到这左膀猛地一吃劲儿，腾出来右膀有力量，照着老虎脊梁上恶狠狠地劈锤行，哎，老虎也动不了了，直正位，就觉着后脚娘给我酸不溜丢的一阵儿。老虎可没尝过这个滋味啊，老虎可更不干了，闷闷的直叫，叫的那个声音真难听啊，好不瘆人。武松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啊哎闷，啊哎闷，啊哎闷，打完了三下又摁住，他一咬，嘣嘣嘣，这替老虎面面上拳打脚踢震一震，这只虎鼻子眼里淌血浆，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美名天下扬。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看过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冯巩和郭冬临两个人表演的相声《旧曲新唱》的朋友们，都会对郭冬临演唱的那段京东大鼓送女上大学记忆犹新。这段送女上大学的原唱就是著名的京东大鼓表演艺术家董湘坤。董湘坤可以说是继京东大鼓老艺人刘文斌之后，在京东大鼓界威望最高的演员。他的演唱朴实真挚，刚健稳重，充分表现了京东大鼓淳朴健康、豪放爽朗的艺术特点。下边呢，咱们再来一块欣赏董湘坤演唱的原汁原味的《送女上大学》的片段。 头发两个小辫儿，绿帆布的书包挎在身边呐、啊。那张老汉是青布裤子白布褂，吃那麻的夹鞋在脚上穿。身体健康，黑红的脸，挑着个担子走在前呐、啊。你别看这个扁担，两头窄，张脖尖儿宽，不搁上字儿是也不弯，要搁上了字儿。两头颤那个灯脖尖儿颠，分量再重也不压肩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经历丹他一气儿走了有十几里，那桂兰要接扁担，让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那老汉说：“这担子我怕你挑不动啊，担心那孩子你把路走偏呐。” 那桂兰说：“千斤的重担我能挑起呀、啊，革命大道我勇向前呐、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董湘昆演唱的《京东大鼓送女上大学》的片段。董湘昆从1952年开始在基层进行演出，1954年拜京东大鼓老艺人刘文斌为师，继承了老一辈艺人的唱腔和表演风格的同时，积极进行发展和创新，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称赞。在十年非常岁月期间，董湘昆用京东大鼓的形式演唱的毛主席的红色指示成了那个年代一道特有的风景，因此把握时代脉搏也是董湘昆京东大鼓的一大特点。1982年在为他举办的舞台生活30周年纪念会上，董湘昆获得了天津市文化局和市总工会授予的工人业余曲艺家称号，并获得了全国工会积极分子奖章，这是对他刻苦钻研艺术的最好表彰。好了，说到这儿，我们本次旅行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再让我们一块来欣赏一段董湘昆演唱的反映申奥成功的京东大鼓小段《全家迎奥运》选段。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制作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不见不散。 再唱一回呀，3月24那一天，奥运圣火的希腊点燃，全国人民一同奥运呐、啊，家家户户都想过年呐、啊。那希腊圣火是起点呐、啊。喧天啊，传到北京是终点站呐、啊啊。啊，迎接各国的运动员。啊，冬奥主人人做奉献，啊，礼仪文明最当先呐、啊。接待宾客把外语练来，有一枝花艳又鲜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儿子练球争夺冠，我那小姑娘啊，她把五环都绣完，那小孙孙啊，手捧着福娃新欢唱，迎接奥运蹦又窜啊。把体育事业来发展，啊，争夺金牌挂胸前， 运动员都有新纪录，刷新纪录战又寒。全家为奥运做贡献，对世界和平把力量添，把祖国建设的更美好，让奥运精神代代传。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记忆，我一定选择感激。如果在我临终之前还能发出声音，我一定会说一句谢谢你。双手托起，你定是我生命的精灵。如果爱能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一定对他说句谢谢你，谢谢。 前路崎岖，你从来见